小蟑螂啊，表弟是洛阳公子张君瑞，好取骏马斗四江啊，大比之年岂可靠着带领书童离故乡行走路过普救寺， 情深意报，传书见定终身，多亏小姑娘啊！ 最可恨崔老夫人赖婚是指害的一对鸳鸯不成双啊！张金瑞想莺莺懒把文章做啊！ 崔莺莺想金瑞害，吃啥也不想。这日莺莺清晨起，叫声丫鬟小姑娘，快去快去你快去，我写封书信，你烧到心。红娘啊，红娘，嗨，红娘啊， 来了，小姐呀，你找我干啥呀？ 红娘啊，这么半天你上哪儿去了？ 我上市场上给你买烤地瓜去了。 Thank you. 房啊。 城在天，我在人， 巧配鸳鸯啊， 想当初，想当初咱二人 并无来往， 是因为普救寺 贵母降香， 为当时我看你来， 为把你看。我看你呀， 哎呀妈亲， 苦了巴的动了情长， 不料想 孙飞虎他 要来把我抢啊， 发贼兵为四院 来逞凶狂啊，我的母亲一见此景 呀，血才怕 血长高白 靴子强啊， 谁要忙我呢， 贼兵退 正用虚堂 做机房， 是还有 我们院做小， 他也有证， 我们做偏房啊， 一妻二妾 全都有啊， 上当两文银 送回故乡， 张生你看吧， 师叔请来白马将推贼兵，保你母女呀得安康， 常言说救命之恩当国报，我的母亲三番两次请张郎之请你，不为别的事留在西厢，念文章在酒席前叫咱俩呀， 怪上那个感情妹呀， 倒把那婚姻二字啊 扔在了一旁， 张生你捉郎打水呀 空了一场，都给逗了，我们家具都白准备了。 书房绣郎 到不远我有疏通，你有红娘， 无奈何以目送情， 就把花园进， 未曾向你难道天堂， 跳过了花墙啊， 跳花墙再掉几块 琉璃瓦呀， 砸坏了两口啊， 浇花的缸沾包了，小张兰， 你羊羔吃奶呀， 我跪在了地呀， 你小白的吓得那个 拉撒谎啊， 也不知咱们的亲戚 从何论哪， 你来告 红娘 姐姐， 管来 姐姐 长啊， 时间长啊， 说多了嘴呀， 红字丢了光家娘啊， 哎呦我的天啊，心里话冒岔味了，去哪儿跪了，舍不得打小红娘，看过你我心服侍啊， 这此行的天空者也躲到一旁啊，蟑螂里呀、啊、蟑螂里可曾记得， 咱二人一块来到太湖石畔， 你 我一 好奇 Yeah. 哎，再往那个墙啊， 那墙又闪出 画，闪出画四张啊。 头一张有男有女有一匹毛，头溜溜溜溜，那人不是马， 那是一匹马呀。 马就是马呀， 哎，马是坡的谁呀？ 是名山抗战场， 中途路上马蹄忙，一放一画动刀枪。我找谁呀？ 小罗张上战场， 中途路上马蹄忙，一红一鹅动刀枪。 手起脚在南南南南，对松果上浪的呀。 三一张有男有女没骑马呀？ 为啥没骑马呀？ 他俩不会骑。哎，你说那是谁呀？ 梁山伯呀， 祝英台呀。拐弯抹角来求爱， 可惜那梁山伯是啥也不明白， 仔细眼儿当老事儿了。 四一张有一群高高亮亮亮亮，那都不是马， 那是一群马呀。 那马就是马呀， 哎，马是驮着谁呀？ 少林寺 众和尚， 在中途路上 马蹄忙， 只听手提圆鼓一响，我说的这是 啥呀？ 一场后院的大梅毒呀！再往那个墙啊， 那墙又闪出， 闪出花花章啊！ 有一个女子在劝酒啊， 蔡文姬坐书房下别成章啊，有个女子怀抱琵琶骑马去啊， 赵金初在赴北疆、啊， 哎，有个女子长城奔， 千里寻夫小梦见， 哎，有个女子多威武， 她不来冲。 哎呦，个女子腾空起， 那是长安半月亮。 哎呦，个女子从天降， 七仙女临凡驾东郎。 有个女子手里拿着芭蕉扇， 铁扇公主。 哎，扇不动美猴王， 再琢磨这个墙， 哎，再往那个墙。小花又发张啊， 黑身长一个马脑袋呀， 那是马面蘸庙堂啊， 黑身长一个牛脑袋呀， 火焰山上的牛魔王啊， 黑身长一个鸭脑袋呀， 那是上方的石鸭娘啊， 黑身长一个木脑袋呀， 长耳大仙半夜亮啊，是毛驴成精下山岗， 人参长个狗脑袋， 天狗吃月奔洞房， 哎，人参长个猴脑袋， 哎，花 马山上的猴子王， 人参长个猪脑袋， 哎，猪八戒大闹高老庄， 人参又长个猪脑袋， 猪八戒的儿子下克郎啊。急急忙忙啊走进书房啊， 看见公子张金瑞 呀，摇头晃脑闭目合眼，和丫丫稀里糊涂念文章啊， 我走到近前 啊，卡密牌子上的能不黑吗？ 那也得说下黄， 中 脸都下黄啊，拿来一盒海苔呀，我转过身来仔细看， 那是老婆妞里你的大姑娘啊，拿来一盒海苔呀， 上身穿着红大 拿了一盒海呀， 拿了一盒海呀，脚长啊， 哪里不嗨呀， 哪里不嗨呀， 头上青丝 那个乳蜜眼呐， 鼻上那个杏眼， 水汪汪啊， 双胆 鼻子 芙蓉 面呐， 反复那个 嘴唇 模样 强啊， 哪里不嗨呀， 哪里不嗨呀， 哪里不嗨呀， 哪里不嗨呀，原来是巷子的丫鬟小红娘啊，红娘姐到此为什么不落座，你偷偷摸摸打了我一小巴掌，看都打肿了，哎呀， 红娘们听这句话叫声公子小蟑螂啊，那夜你把那花枪照风声穿到夫人的耳旁，他手拿棒棍把楼上水淹打，奴家小红娘啊，得知你们两位苟且事，一去之下病在床，今日比我来把你找啊，让你去当面不得面落啊，细说短长啊， 张生你听啊，心还怕着跪倒在地直塞扛了，磕得好自己千米啊，做一好是没有毒盖四方啊，红娘姐姐千万走吧，这事还得你帮忙啊，张金瑞爱告的好龙牙，姐呀，帮个忙吧，大姐呀！ 可惜你是一个男子汉呐，哎呀，做事不如我们妞儿红妆啊，哎呀，哎，不能妞儿红妆啊，哎呀，走吧，找老夫人去，赶紧走。 飞呀，谁的那个黑锅谁的背呀，七根发夹谁呀谁呀，哎呀，哎姑娘啊，怎么大事要化小啊，小事要化美呀，这事谁也不用推呀，杀猪要打碎大火赔呀，哎呀， 当 着 我 哎 呀， 原先我的个比你错呀，如今的磨跌到了我的脖儿啊，鞋磨破了我能买，做哥们错了我没辙呀，这事你我情愿不当，我都怨老夫人太 个红啊姐姐呀，哎呀，你给我出个好计谋呀，哎呀，哎呀， 我为你们起笑，要爱上啊，哎呀，我伤了你们，你都当我的枪啊，哎呀，哎哎哎，你都当我的枪啊，哎哎呀，快走吧，别啰嗦了，老人等着呢，赶紧走。 人生也少不了你这一行啊，哎呀哎呀，我姑娘姐姐呀，哎呀哎呀，今天你若帮了我的忙啊，不忘姐姐的好心肠啊，往后给你找个好姑娘，准保样样比我强啊，准保样样比我强啊，哎呀，大姐帮个忙吧。黑了，帮个忙得了。 什么叫红娘啊？哎呀，叫红娘啊！啊啊啊！小红娘这里不怠慢，今天谈起小蟑螂啊，跟你说尽是玩笑话。 啊 先生有事，相声快去，快去，快快去吧！红娘呀，这还当真啊，强啊！ 那个玩意儿这么闹呢？看罢书简，明白了，这跟随红娘走出房。